What interests many people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is the large library in which there are millions of books. You can find any English book you want there, and many books in foreign languages or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The library is also a reading room with tables and chairs for students who wish to study. But if you want to borrow books to read there, you must first get a reader's ticket from the office. One cannot borrow books to take away. In other parts of the museum, there are rooms and halls containing things which have been brought from 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They help us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y of foreign lands and the people who live in them. Some of the things which have been dug up in places where old cities once stood and put in the museum were being worn or used by men and women many thousands of years ago. These cities now lie buried, covered with many feet of earth. On the way out, you can buy pictures of the most interesting things that are shown in the museum. 大英博物馆呢，成立于1753年，这个和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还有巴黎的卢浮宫同列为世界三大博物馆。 OK， 那么当时呢，他是由一位叫做汉斯·斯隆的爵士，当时他是一位著名的收藏家，在他去世之后呢，遗留下来个人的藏品达79575件，可以说当时呢就组成了这个大英博物馆一开始的这样的一个雏形。所以呢，今天我们到大英博物馆去走一走看一看还是非常值得的。 嗯哼。A visit to a museum contributes to our education. 第一句话，第一个介词 to， a visit to， 这里面它是一个介词 to， 表示去某地啊。Contribute这个单词后面接的 to 也是介词 to， 在这里指的是有益于、有助于。 Contribute to 是固定搭配。再举两个例子， She contributed £5 to the fund， 她为基金捐了5英镑，相当于 donate。 The driver's carelessness contributed to the accident， 由于司机的粗心导致了这次车祸，所以 contributed to 表示的是造成结果。 Sometimes the driver's alcohol contribute to the accident. Yeah, 司机如果饮酒过多的话呢，也会导致这个车祸或者是交通事故。这个 contribute， 我突然发现有好几个词可以替换它哈，是不是丹尼老师？这里面呢可以用作一个 benefit to our education， will benefit our education。Is that right? Yes, it adds to, yeah?、Mm-hmm. It adds to and gives it something positive, yeah? Mm-hmm. The British Museum 是专有名词，所以要大写。The British Museum is a great building in London. 是伦敦非常 great， 在这里是可以说宏伟的建筑。Not far from London University， 专有名词再次大写。其实同学们真的要注意这大写的问题。有的时候大小写是写作的一个最简单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 museum 这个单词大家看到了，它是博物馆的意思。其实呢，这个单词背起来时常出现这么一个错误，那就是后三个字母当中的 e 和 u 两个字母容易写错或者被替换成别的字母。所以大家记这个单词的时候记住了，分成两部分，前四个字母为一部分，后两个字母为一部分。那么 M-U-S-E 其实是希腊神话当中酒神穆斯的意思他掌管着音乐、美术等等各门艺术。所以呢，穆斯这个词它是一个可以说是这个人的名称那么 U-M 作为后缀，那这样合成的话呢，大家想博物馆这样的地方肯定里面陈列都是艺术品所以由此产生的单词还有 music、amusing、amusement park 等等等等。 这也告诉我们一种记单词的方法。 是啊。Thousands of visitors go to it every year to see the rare, strange, and beautiful things it contains. 刚才听 Ian 老师讲这句话的时候感觉到他在读这句话的时候把 rare, strange, beautiful 这几个词都加了重音并且长读。 这一点呢，希望大家在听老师读课文的时候要仔细体会啊。形容词在一个句子当中应该常读，才读得更漂亮。 Thousands of 成千上万的游客 visitors， 而 visit 这个单词呢，记住结尾是 or， visitor 指的是观光者，来这里啊，来这里参观。 rare 稀罕的 strange 啊，对于大家来讲不同寻常的。 beautiful things it contains， 这里面呢后面是 it contains， 是定语从句啊，省略了关系代词。What interests many people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is the large library in which there are millions of books. 使很多人感兴趣的是 what interests many people， 而且是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这是一个主语从句。大家这句话稍微长了点，有点复杂，所以它主语部分是 what interests many people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这是主语，谓语 is， 主语从句的谓语都用单数形式。Is the library 是什么呢？是那个大图书馆，而大图书馆后面又是一个非限定性定语从句 in which there are millions of books。 这一下子这句子恐怕一般同学看起来有点晕，这就要复习。大家如果忘记了限定性定语从句和非限定性定语从句的话，请你看第35页，往回看35页，有这个语法现象的讲解。在这里我再重复一点，在限定性和非限定性定语从句当中呢的区别之一是，非限定性定语从句它的从句部分被摘除掉，不会影响主句的意思，但是限定性定语从句一旦摘掉了从句，会影响主句的意思，而且给一种缺失感，尽管句子是完整的。第二，非限定性定语从句的关系代词不能使用 that。 第三，非限定性定语从句当中如果关系代词做从句的宾语，那它的关系代词是不可以省略的，但是限定定语从句是可以省略关系代词的。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 in which there are millions of books， 如果我们把这句话删掉的话，你看 what interests many people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is the large library， 这句话没有改变意思。这是这个本文当中比较难的一句话啊。这篇文章有两句比较难，这是第一句。You can find any English book you want there, and many books in foreign languages or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你可以在这里发现你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书，比如说用英文写的书，好了， in foreign languages 接宾结构做后置定语修饰前面的 many books， 或者一个并列的后置定语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那些被翻译成英文的书。所以这一点也是同学不敢写的。如果说又想强调是外语书，或者同时还想说是被译成英文的书，两个定语来修饰一个词的时候，用后置定语这种方式是非常巧妙的。这一点在书后的注解当中也有详细的讲解。 Well, Ian, have you ever been to the British Museum? I have. It was a long time ago, but I remember it. I remember how fascinating it was. And It's not a thing you can go to and spend only half an hour. You've got to spend maybe a few days there, to be honest. You could spend days there. There's so much to see, so many antiquitie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from Egypt, from Asia, from everywhere. The Elgin Marbles are there, very famous. And lots of things have been discovered as a result, from, for instance, hieroglyphics, deciphering hieroglyphics, a different language.In Egypt, a different way of writing. So over the years, it's a very, very important place, worldwide, not just in Britain. Mm-hmm. Yeah, 在我们这篇课文的第一段呢，谈到了这个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这个大英博物馆呢，其实呢，也是以它的这个图书馆阅览室而著名的，因为它的起源呢，这个汉斯·斯隆爵士捐赠的这个私人图书馆，还有英王乔治四世改建新馆的时候呢，又捐赠了大量的书籍。其实这里也是马克思为他的不朽之作《资本论》收集资料和写作的主要场所，所以许多参观者都是来寻找马克思当年常坐的那个座位的。 Really, Karl Marx, right? Did you ever read, do some reading at the reading room of the British Museum, and did you find the seat used ever by Karl Marx? No, in a quick answer. I was too small. Maybe I did. I would imagine my father, when I went there with him, our parents, would have pointed it out. But that wasn't one of the exciting things as a young boy when you go there. And the second time I went, I was older, and I was actually working there at night. But I think that's it's a real draw for people to try and find the seat of Karl Marx and sit in it. I'd like to do that, though. When I return to England, I will. The library is also a reading room with tables and chairs for students who wish to study. 这个图书馆呢还配备了阅览室 with tables. With 这个介词呢在这里表示配有附有啊。Tables and chairs, 啊有桌有椅 for students who wish to study. But if you want to borrow books to read there, you must first get a reader's ticket from the office.那如果你想在那里借到书来看的话呢，要得到 get 一个万能词，我们常见的一个词汇 get a reader's ticket from the office. 其实这个 office 我们可以说其实就是一个 loan desk, friend desk 啊，在那里你可以借书。一般在图书馆我们都说 loan desk. When you cannot borrow books to take away, 借了书是不可以带走的。Take away, away 这个词表示。离开带走，所以这个副词支配着前面的 take， 我们也可以说 walk away， 走开走远，或 drive away。 In other parts of the museum there are rooms and halls containing things which have been brought from 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那么在博物馆其他的区域，我们看到有很多大的厅和这个房子里面都陈列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展品。我们这句话看到了 containing things 啊，又是一个分词做后的定语修饰 rooms and halls which have been brought， 那这又是一个定语从句，那从哪儿带来呢？ from 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这句话呢大家在看的时候呢应该说比之前看的话要稍微还是复杂了一点啊，就是它的修饰成分多了一点，是两重的修饰。第一重是 containing things 啊，里面陈设着，里面布置着，装满了。第二层是修饰 things， 用的是 which 啊 ，which 对它进行进一步修饰啊。所以呢，大家在看的时候要注意这种句子的层啊，一层一层要把它分析开。They help us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y of foreign lands， 他们帮助我了解啊 foreign lands， 世界其他国家去 foreign。绝对不是外国那么简单，是应该指的是世界各地的什么呢？是地区或者说国度啊，因为 land 有一个意思就是国家的意思啊，还有一个意思是土地。但大家要注意的是，当 land 这个单词当土地讲，它是不可数名词，是不可以加 s 的。在这里它加了 s 就是可数名词，它的意思就是地区和国度，所以 foreign lands 表示的是地区国度。 And people who liveIn them， 以及住在那些国家的人，所以我们通过那些展品、陈列品，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历史以及居住在那些国家里的人。Some of the things which have been dug up in places where old cities once stood and put in the museum were being worn or used by men and women many thousand years ago。这句话是本文中最难的一句话。Some of the things。有一些展品啊，不能说东西，展品后面的修饰词是 which have been dug up in places， 曾经被发掘出来的。dug up 绝是不能用挖这个单词啊，所以我们解释的时候用了 excavate，excavate 表示发掘的意思，考古专用词。我们修饰了这个 things， 就是说这些展品。紧接着这句话还没完 ，in places。好，对 place 进行再一步进一步说明 ，where old cities once stood， 那些曾经坐落着古城的，我们说就不能是地方了，叫遗址啊。所以这句话翻的时候说，很多展品都是在古城遗址当中被发掘出来的。然后我们的并列结构 ，and put in the museum， 我们说 put 绝对不是一个一般现在时，